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何巨业主持节目。何巨业你好。 李志坚你好。 是啦，咁我哋今日呢就会倾下呢，即係其实好多香港市民都会关心嘅话题呢，就係讲緊即係楼市呢系咪撤辣。咁点解要讲呢？咁其实睇返其实今个月十月啦，咁十月25号呢，咁就行政长官就会公布佢任内第二份嘅施政报告。咁所以其实好多即係唔同嘅团体啊，或者即係坊间呢，即係都会睇緊啊，究竟施政报告有冇一啲即係关于振兴楼市嘅措施呢？咁样。 係啦，我哋好关注楼市啊。不过即係我都听到坊间好多咁信息㗎，就一来啦，香港经济呢几年我哋都要上代回复㗎嘛，咁其中楼市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收入啦，同埋楼市嘅活跃程度都反映经济。不过嗱，你自己有样嘢，我哋讲施政报告呢个前瞻重点嘅都系经济有关啦，但係楼市呢系咪只系纯粹系经济嘅问题呢？楼市我哋当年楼我哋做咩先？ 咁你即係居住嘅需要啦，咁你讲緊个楼市，即係你买唔买得起都一个问题啦。你想买，咁你买唔买得起呢？咁呢度牵涉到啊，你有冇首期啦？好啦，你有首期啦，咁你去个楼岸又点样呢？楼岸嘅成数又点样呢？咁即係有啲人又有首字，咁又会有想换楼， 系啊， 跟住又有啲可能有需要买多层楼。 系， 咁佢未必攞嚟系去做一个投机嘅，可能自己即系家庭都有需要啦， 好需要添啊！有时啲仔女暂时就供唔起楼，或者银行啊，俾唔到按揭佢， 系啦， 咁啊靠屋企人帮手搵间屋佢住。嗱，其实咁即系讲紧系咩咧？楼市唔系经济纯经济问题，系我哋谂紧系楼市系咪去到一个水平咧，喺一个合理嘅状况，令到我哋市民普遍有能力嘅嘢需要嘅，可以买到楼。嗱，当然啦，可以租嘅。但去到某一个位置，有时真系买楼系一个正常，我哋都有期望。咁所以又要谂翻呢个楼市嘅问题，就系唔好净系睇钱嘅问题，唔好净系睇经济，睇一个而家个买唔买得起楼都系一个问题。 系啦，咁所以至于即系话即系真系假如话就撤啦，咁点样撤咧？咁因为其实即系坊间有啲即系团体就话不如一次过撤啦，咁有啲就話唔係，其實都要因應翻個情況，係咪可以即係逐步啊、局部撤辣咧？因為你講緊所謂辣椒咧，你當中涉及到印花税啦。 係啊， 咁你印花税又即係有額外印花税，又有呢一個買家印花税，又有重價印花税，咁有唔同嘅稅率。咁其實當中都唔係咁簡單話，喂，你一話撤，咁係咪全部撤曬咧？定係話是唔同嘅即係税種都會有唔同嘅即係撤法或者係幅度嘅一個減免咧？咁呢個都係即係。我哋今日都会倾下嘅，即系焦点啦。 系啊，同埋睇个目标，你唔同嘅税率系针对唔同嘅目标群嘅，咁又要分析啦。 系啦，咁另外就仲有即系关于个楼案啦。咁其实你按揭成数都系一个问题啦。咁呢个牵涉到即系你要俾几多钱首期咧，即系要储几多钱首期，你先可以即系上到车咧。咁呢一方面亦都会系影响到即系有需要即系置业嘅市民嘅即系考虑，我究竟入唔入市咧？ 系啊，当然啦，出边普遍话，如果你首期俾得少嘅，容易上车。不过首期俾得少咧，就你要供嘅钱多啲，其实有啲负担，可能嗰个风险又大啲嘅。 系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假如你对于即系楼市，香港楼市咧，即系系咪要撤辣啊？究竟系一刀切啦，定系逐步撤咧？欢迎打电话嚟我哋嘅热线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讲翻即系如果撤辣咧，其实都有啲背景咧，即系一阵我哋会同即系嘉宾都倾下，即系包括系即系地产代理嗰啲人数究竟即系升定跌咧？咁即系物业啊，无论一手嘅或者二手个成交嘅，究竟系即系咩情况咧？系咪跌咧咁样，定系升咧？咁即系如果系跌啊，或者系各样嘅数字，如果系比较系负面咧，咁有一啲。即系团体都觉得啊，系咪时候可以系撤辣咧？系咪一个时机咧？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同咧，即系一班嘉宾倾下嘅。咁啊，欢迎咧市民咧或者听众一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咧，即系你对楼市啊楼市撤辣嘅问题嘅。咁啊，不如我先同嘉宾倾下 吓。好啊，好啊。 咁啊，电话旁边咧有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施永青你好。 你好 ，Hello， 施永青，你好。 系啊，咁啊嗱，我哋而家讲紧即系香港楼市系咪设立？因为即系施政报告嚟紧，即系有唔少人都可能会预期，咦，会唔会有一啲振兴即系楼市嘅措施咧？包括系咪可能会系设立咧？咁不如我哋先讲下咧。其实而家咧，好似即系地产代理咧，先睇下即系而家一手同二手楼嘅成交，其实个数字系咩情况？系咪即系有条件去设立咧？ 如果讲一手楼就。容易睇啲啦，即係而家你地產代即係嗰個有政府部門一路都監察住㗎嘛。咁以香港譬如一年萬零二萬個單位嚟講呢，每一個月呢差唔多要賣到1500宗到先正常嘅。而家呢就大部分嘅月份呢就一千宗都卖唔到，有时500宗都卖唔到，咁上个月就卖唔到500宗，卖到200-300宗嘅啫。咁喺咁嘅情况下咧，即系代表嗰个销售嘅速度啊，系慢过发展商开发起楼嘅速度。即系咁样咧，就会造成嗰、那个。货尾嘅积累，货尾积累得多啦，发展商唯一嘅速度咧就系减价求售啦。咁有啲人会觉得咁咪好咯， 系啊， 发展商减价益下啲市民， 系系咯，系啊。 之前出咁多辣椒，目的都系想楼价唔好升得咁急，甚至可以回落吓。咁、问题咧，我哋睇楼咧。除了看一般人买不买得起之外呢，我们还要了解一个情况，就是香港呢都有一半的家庭呢是持有物业的。他们的资产呢主要都是以物业的形式存在的。如果发展商被迫要削价去促销的话呢，所造成的财富效应呢就会令到呢一半的家庭都觉得自己手上的财富呢是大量被蒸发，这样呢就会影响他们的消费意欲啊、投资能力啊，就会对经济带来呢就严重的创伤的。那这种创伤造成呢是有时唔止净系嗰一半嘅家庭嘅，系成个社会都可能因而通货收缩经济衰退啊，咁咧就呢种情况喺97后咧曾经都出现过一段时间嘅，咁啊最后搞到要宣九招齐发去救市啦吓，咁。为了避免落入这样的境地呢，有时政府都要即是除了民生的考虑，还要从那个财富蒸发啊，即是那个即是一个社会的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 是施老板。 那就要可能要考虑设立咯。 是施老板，刚才你讲了一个当年的历史呢，就是要宣九招出招啦，是吧。其实那阵有一个境况差不多一个悬崖式的下跌啦，好像。但是我们早轮即是一路政府一路用一个所谓的辣椒呢，其实都希望令到个楼价呢就可以回复一个健康水平啦，即是不要急速上升啦。社会有一个很重大的诉求呢，就希望个楼价呢就一般家庭或者年青人都可以支付得到啦，承担得到。这个是一个重要考虑。其实你觉得我们现在有没有面对个原来式下跌 的所谓跌价啦，以往这两三年。就另外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调整到去一个位置，其实真的已经即是达到个目标呢，而我们是可以放心去设立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啊，老板，施老板。 之前呢楼价跌得不急的。因为大家喺处观望啊嘛，譬如前两年因为系疫症期间啊，咁啲人谂住，疫症过咗去，市就会好翻嘅， 咁今年咧就係、是、即係疫症唔算過得曬，但起碼防疫措施已經放寬曬啦嘛。 嗯， 基本上又通關復常啦嘛。 係。 咁但係只係第一季彈一彈，第二季就開始回落啦。第三季啊，將第一季嘅升幅都差唔多即係消失曬啦。咁變咗咧就。啲人嘅信心咧就開始有啲動搖，最近嗰個跌勢咧係嚇跌急咗嘅，喺、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咧跌，佢係連續幾個禮拜都跌嘅啦。問題咧就佢唔算跌得多，因為佢係拉雲去計嘅，但係咧你睇一啲苗頭有啲地方跌得多嘅咧，而家係。個別例子跌得多嘅咧，就係、是、差唔多跌超過一成幾都有。咁呢啲個別例子喺嚟緊會唔會變成更加普遍咧？即係我自己就喺呢方面有所擔憂嘅。即係而家嘅跌勢咧係已經形成啦。即係房地產咧係一個周期性比較明顯嘅市場嚟嘅、一旦拐點或者轉勢咧。佢就會持續一個時期嘅，咁到時出現咗你再想去挽救咧，就係、是、比較困難。 咁但係阿先生，因為而家你就係高息環境都仲係即係仲係有啦，咁大家即係即係市場有預計美國可能會加息啦，咁香港有機會可能跟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其實而家講緊話，頭先你提到一手樓都有好多貨尾擺喺度啦，咁其實講緊都係個供。即係供應都有一定喺度噶嘛，咁其實對個後市其實都唔會係樂觀噶。咁即係而家呢個情況，如果以你嘅分析，係咪一個適當嘅時機去做一啲設立嘅措施咧？ 咁當然你要而家做先有效，越早做咧效果越好嘅。當佢個市已經即係氣氛惡劣到好差嘅時候，你再去刺激咧，嗰、那個作用又比較少噶啦。咁政府自己都講話，佢哋啲措施咧係通常係逆周期嘅嘛。逆周期嘅意思即係個市道過度熾熱啦，好興旺啦，你又整啲壓抑措施去冷卻下。當個市已經好淡靜啦，衰退都嚟緊啦，你就要出啲扶持措施啊，即係逆向去。令到佢唔好惡劣得太快。咁而家咧個市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認為確定市係即係走向差嗰邊嘅。咁、你就應該用扶持嘅方式去做啦。個市有冇差？你睇經紀日行人數都知啦。即係都冇人願意日行嚇、或者即係經紀公司又裁員又撤鋪，咁呢啲都係。佢哋即係喺前線嘅人感覺到市場變化，先至會有嘅行為嚟嘅。 係啊，阿施老闆， 係好清楚噶啦。 我都理解，因為啲有啲同行啲朋友都太反映到嘅係淡靜嘅，有啲係縮緊啦少少。咁、但係問題，我哋而家即係經紀人數或者代理人數都唔少嘅。其實可能我哋以往好興旺，所以好多人入咗行。 經紀而做係 啊。 建社會好少部分嘅嘛， 冇錯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啊， 唔使為佢而救市。 冇錯冇嗱，其實我哋想救市咧，其實頭先你提過啦，李志堅都講嘅，我哋而家有咗好多嘅外圍嘅經濟問題啦，可能嘅高息嘅環境都暫時唔會有咩大變。嗱、其實會唔會有一個刺激嘅措施咧？嗱、時過度刺激咗咧，過度刺激咗令到有啲市民咧朋友。有个唔太洞察到先机咧， 会措施嚟噶，而家唔系刺激人哋买楼，而家只系唔好阻住人哋买楼啫嘛。 好啦，咁我哋嗰个 措施唔系刺激佢买楼噶， 系 即系佢，譬如嗱，即系高才咁，佢想入嚟香港发展，咁你嚟香港佢想落户吓，咁、你系一嚟要收佢30% 印花税，咁佢嘅感觉。咩话？香港唔系欢迎我嚟咩？一嚟就打我30大板喎。 嗱、咁啱啦， 自己赌自己米。 嗱、咁我哋其实咧就个措施可能即系大家社会都有啲唔同睇法啦。可能就你都觉得，有啲要调整啦，系咪？要帮扶一把啦，就唔系刺激，但要扶一把。好啦，点样可以去到咩位置先至喺个令到我哋都系平稳地扶住？就嗱。 即係嗱，扶住都要一個合理嘅調整。我哋都可能出面都有啲價錢都貴，咁但係有啲係幫到某啲嘅業主。咁嗱，呢個位係點樣？你覺得邊個最重點可以首要可以行先咧？定係乜都切咧？ 計到條數點樣先啊？出咗嚟嗰個價錢就停住喺邊個合理價錢？合理價錢由市場決定啊嘛，那個制定政策嗰個人唔識計數噶，冇人識計嘅。如果唔係咩叫市場啫？咁、所以你能夠睇到個大勢嘅啫嘛，你唔能夠啊呢、這個出嚟就係市民中意嘅價錢啦。其實而家好多個計算咧，都同香港現實唔一致嘅。你即係譬如話啊個。樓價同市民嘅購買力脫節喎，但另一方面，香港嘅樓宇供應又話要三七分喎，七成係資助房屋，三成係私人樓宇。咁你私人樓宇嘅樓價應該係同三成高收入嘅人嘅負擔能力掛鈎，就唔係同全港市民嘅負擔能力掛鈎啊嘛。全港市民如果照政策嘅設計咧，應該係。七成人都是由政府的资助房屋去照顾的嘛，就不是想着他们在私人市场买楼的嘛。 是那么先生、如果你照你 的分析，你认为究竟是一刀切啦，定是局部切辣呢？即是如果以你。 那我自己认为现在有些人跟我说减辣啊，逐啲逐啲啊，那这个和现实是完全脱节的意见来的。因为这些辣椒呢是在市场过热的时候推出的，有些已经是十一年前的了。那现在市场完全没有过热、哦、即是你退了烧没有理由还不断吃退烧丸的、那你现在开始发冷的了嘛，还吃退烧丸、所以基本上之前那些呢是阻住资金入市的。而家咧，你係缺乏資金入市，譬如好多本來買樓嘅人最近轉咗去租樓，咁佢唔係即係需要你阻唔阻佢，佢都唔買噶啦。你呢啲措施出唔會令到佢對租樓嘅選擇改變噶嘛？咁、但係你社會係需要有一啲投資者。去買咗樓出租，咁佢先入揾到地方租噶嘛。咁但係香港呢幾年咧，都基本上係房住不炒一樣噶啦。因為你投資者又打機，投機者又打機，你買第二間樓收租都打機嘅。咁變咗，所以而家嗰啲想租樓嘅人咧，成日都揾唔到樓租。 咁啊，先生，即係話你話如果即係。設立嗰陣咧，你又係咪認為即係所有嘅即係額外印花税啊，即係相關嘅税項都係要即係設定點咧？ 而家係你單身資產貶值，需要好多用家而家係為咗保障自己避免風險咧，係唔買住噶啦，寧願租住先咁。你社會上如果個個唔買，寧願租住先，咁樓價梗係跌啦。咁你淨靠用家嘅支持唔夠力嘅時候，你有時都需要一啲投資者嘅資金嚟充撐下場面嘅。即係我哋香港做金融終身自由港，你唔能夠將投資者視為洪水猛獸嘅，冇咗佢哋，我哋。做唔到金融中心嘅，所以 好明白先生，因为我哋即系时间关系咧，我哋倾到呢度，因为新闻啦，咁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多谢晒阿先生。咁啊，施永青咧系中原集团创办人，我哋先听一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新一季将会招标出售一幅大屿山长沙住宅地，预料可提供大约110个私人住宅单位， 計及不同來源，預計新一季度可支持興建大約3200個私樓單位。當局新一季不會推售商業用地。私人住宅用地方面，當局指港鐵東涌東站第一期將會招標，預料提供大約1200個私人住宅單位。市建局亦都計劃分別為啟德道、沙浦道、聖德街、碼頭涌道這兩個項目招標，預料共提供大約1450個單位。政府預計新一季將會有7個私人發展和重建項目完成地契修訂，預料可提供大約440個單位。當局說本財政年度首三季的私人住宅供應預料可提供共大約10150個單位，供應量接近全年目標大約八成。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對於全年達標感到樂觀，會繼續多管齊下，持續並且穩定向市場供應土地。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舉辦重點企業夥伴啟動禮，行政長官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及多間的企業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去年在首份施政報告公布成立重點企業辦公室，任務之一就是引進知名和具潛力的企業來港發展，至今已經有大約30間已經計劃來港發展或者擴充或者是擴展業務。他歡迎各企業來港發展並帶來生物科技、先進製造業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創新與科技。他預計未來幾年有關公司將會在本港投資超過300億元，並計劃創造上萬個就業職位。天文台預料熱帶氣旋小犬會在今晚至明日凌晨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內，到時將會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小犬正是逐漸減弱。受到小犬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今日本港長時間有陽光，天氣相當熱。下午天文台錄得的最高氣溫為 34.6 度，是有紀錄以來10月最高氣溫。日本傳媒報道，東京電力公司計劃當地明早10半開始進行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染水第二輪排海。據稱東電已經在今個月3日之前進行排海準備工作，第二輪排海計劃排出大約7800噸核污染水，與第一輪排放量相當，預計今輪排海將會持續17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風勢較大，週末期間天氣顯著較涼，有驟雨。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6%，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又話 N 先提翻你，葵青路往青衣方向近住五號貨櫃碼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較為車多。而彩虹交匯處咧都有交通意外，往龍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經過請小心。而較早前屯門公路往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慢線嘅壞車已經清理好噶啦，車龍有待消散，去到丁九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 份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咧系较为车多。九龙区亚加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慢车，龙尾到怡安阁；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裕港湾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汇顺处；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咧较为车多噶。新界区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亚公湾路；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沥源村一段都较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要数人均寿命长的国家，不得不提日本。最近的数据显示，日本超过十分一的人口年龄是八十岁或以上，百岁人岁更加有成九万二千几人。其中岛根县的人岁数目最多，每十万人之中就有115.17人在一百岁或以上。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何巨業頭先啊，即係施永青個講法就話，即係樓市係咪要切辣？究竟係咪一刀切咧？似乎佢個説法聽你上嚟就係、是，咦？即係個樓市而家真係即係退咗燒啦嘛，即係嗰個熾熱度，咁係應該就。呢药就要停药噶咯， 冇错。之前咧回复当年未有辣椒嗰个状况啦。嗱呢个咧就我都听到市场人士咁谂。嗱不过我哋又要即系我一定成日都问，其实我哋而家当年嘅辣椒目的系唔好个楼市咁炽热，系咪亦都可以调整一个楼价去到一个大家合理嘅水平？嗱而家我哋要睇下社会觉得而家呢个水平系咪都开始合理咧？咁当然我仍然听到有唔少朋友都系。某程度是高的，咁當然呢個高背後很難講，因為咧地價當年是高，建築費而家是高，樣樣都成本高，所以你賣出嚟是高的。咁呢個點去調整呢？背後其實亦都市場都成日講嘅，增加流轉，將二手樓搞活佢先，等人可以轉到樓。咁可能二手樓當年都唔係咁貴買入嚟啊嘛，可唔可以有一個流轉，令到可以有一個供應咧，令到即係個二手樓嘅樓價可唔可以都係更加比吸引啲咧？合理啲嗱，咁其實係咪要刺激下，或者係協助下二手樓嘅問題先咧？咁嗱，咁呢個我覺得有幾個角度一齊睇嘅，一乜都冇曬，當然係一個諗法咯。但係我哋睇下而家狀況，我哋一控制住就控制住啦。萬一如果撤曬，咦，我又唔合理想嘅情況之下，我哋想要再處理翻或者一個所謂管理翻，有困難嘅咯。你冇留再翻嚟再用呢個出招噶啦嘛，有困難嘅。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樓市係咪設立咧？究竟一刀切咧，定係局部切咧？歡迎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1872-3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聽下聽眾嘅電話。咁啊，陳生你好， 係你好， 係陳生你好。 嗱，首先咧問自己，當年設立嘅目的係乜嘢？當時嘅樓宇嘅即係嗰個供應量係少。 但系依家我哋香港嘅楼宇未来嗰几年嘅楼宇供量系十几万个， 嗯， 同埋嘅买楼嗱，我呢啲人成日话楼贵贵贵贵，你知唔知依家两公婆三十零岁，一般嚟讲两公婆啊，搵六七万蚊一个月咧系好正常嘅，好正常嘅。如果你唔正常嘅话咧，你基本上就应该系租楼或者系住公屋。你香港甚要依家今时今日，你唔系买新楼啊，我哋唔系鼓励市民去走去买嗰啲发展商嗰啲新楼。你知唔知依家喺市区，即系有几个名牌嗰啲大楼宇都系萬一二蚊，五百尺都系五万零蚊。你可能供两万零蚊，你租都要租两万零蚊。点解供唔起？如果你供唔起，即系住唔起啦，你租都租唔起啦。你今日个问题就个首期啫嘛。另外仲有一样嘢，我今日睇报纸，香港好多专业人士想离开呢几年，点解啊？点解你要吸引专才嚟香港啊？因为佢哋想系 better life、better living、系 better education。但系我哋香港嘅政府，尤其是佢睇唔到呢几样嘢，杀效。喂，点解？ 明白嘅啊，陈生，咁啊收到晒，咁啊多谢晒你意见先，陈生。咁啊，陈生啊认为其实即系嗰个居住环境啦，个楼价供应啊，咁其实都需要考虑啦。如果唔系，即系你香港市民咁，究竟即系佢头先佢提到话，即系首期可能未储够咁啊，即系唔够首期啦，咁样。 即系呢个牵涉到个按揭嗰个成数嘅问题。 系啦， 亦都似乎讲紧即系二手楼都有得拣嘅，咁系咪令到二手楼更加买卖更加容易咧？咁样 系啦。咁其实讲紧楼市嘅辣椒，都对于有啲香港市民，即系佢哋如果系用家嘅，可能系想换楼，或者系即系买一层楼，可能俾仔女啊或者屋企人啊，咁呢度可能都会有个影响佢嗰个决定啦。 系啊。 咁究竟楼市嗰个辣椒究竟系要一刀切啦，定系局部切？系咪要切咧？咁啊，欢迎听众一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二三蚊同你倾下嘅，咁我哋又同嘉宾倾下， 好啊， 咁啊，咁睇下唔同嘅即系政党，如果对于政府即系施政报告嚟紧个楼市嗰个即系措施有啲乜嘢嘅建议咧，咁我哋电话旁边咧有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叶太你好， 你好， 系叶太你好， 系啊，咁而家我哋讲紧咧，即系施政报告就即系10月25号就会公布啦，咁啊，即系市场啊或者坊间都即系有个期望或者预计，咦，究竟会唔会有啲振兴楼市嘅措施咧？咁其实当中关。即係包括係設立啦，咁其實阿葉太，你哋對於即係你哋黨咧，對於即係而家即係樓市辣椒，你哋嗰個睇法係點樣咧？ 我哋新民黨喺八月見行政長官咧，已經係提出當年設辣椒時候個環境已經變咗好多啦，係嘛？即係而家已經冇炒賣啦。如果你要針對炒賣，你可以維持 SSD 啦。呢個係2010年。年尾人進已經13年啦，啲嘢針對係炒賣嘅，係嘛？咁如果你話剛性需求咁，你想買樓嘅人，當然我哋好多市民都買樓啦，但係利息高啊，咁政府最近將按揭放到90%，咁都有幫助，始終都係利息高，係嘛？咁咧就如果需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調整下個雙倍印花税。其實政府去年已經調整咗，所以我哋咧向行政長官係建議買600萬，唔超過600萬首次嘅買家咧，應該俾佢零嚇，應該係零印花税嘅。如果你幫人哋未首次上樓咧，我哋建議咁樣。 即係600萬樓下。即系唔过600萬咁解系咪？ 系就是、零啦， 首次嘅 首次 吓首次系嘛？咁、至于话对优才啊，吸引优才专才啦，咁政府嗰个7年之后退翻印花税，毫无吸引力嘅。因为你要等7年，兼且利息咁高，系嘛？咁所以我哋建议咧，就其实好多政党都一样，就系、是、先买后缴咯。即系佢买之后，你可以加个第一印记 first charge 啦。咁变咗，如果佢未住够7年去卖楼咧，吓或者离开咧，咁你要俾足买家印花税啦。如果住够7年啦，咁咪唔使咯。咁吓，即系咁样嘅吓。咁我哋嘅睇法就系咁样嘅，就可以同本地永居嘅居民系看齐咯。咁另外系咪需要15%呢啲可以调整？ 系， 因为其实系。虽然有些人说楼市仍然未去到人人负担，每人负担能力不同，但如果你说要跌到03年，其实是大衰退了。其实那时候是萧条，很多人变得负资产。如果政府对于楼市下滑 是影响很多行业的。 是。 他不去做一些回应呢，咁係唔淨止影響樓市， 嗯， 啊，同相關行業，甚至對銀行業，銀行都有啲影響，因為銀行借咗錢俾好多，譬如中小型嘅發展商，啊，佢哋喺高息環境之下都會面對困難， 嗯， 所以我覺得咧，政府即係同埋對我哋整個社會嚟講，蒸發咁多財富都唔係一件好事，所以我覺得政府係應該係檢討呢啲辣椒啦。 咁今日葉太喺你角度，就嗱，我頭先你一開始就講咧，就係我諗係本地家庭買樓啦。即係令到尤其是啲啲父母嗰啲可能啲仔女長大啦，都想買多間樓俾佢，咁令到佢買多間樓俾屋企人住嘅。咁呢個係咪即係覺得第一個要協助啦？係咪可以支持一下嘅？係、咪？ 首次當然要協助啦，幫有能力嘅買多層樓都可以協助嘅，政府可以設計到嘅呢啲絕對。 咁另外頭先就講咧，譬如啲專才啦嚟香港嗱，都有唔少為數唔少嘅。如果我哋即係佢哋真係落實嚟香港，咁其實都係一個潛在嘅購買力啦。其實你覺得係咪嗱佢哋嚟香港都要住嘅？咁其實咧，如果佢係要租屋住都可以，會唔會另一個角度都令到香港個房地產市場都有支持嘅？因為你都有人去租咪得咯，有人買咗呢樣放租，咁都有就係一個租務市場都有一個成支持啊嘛。咁係咪一定即係咁快嗱？俾佢先住後繳一樣嘢啦。咁但係其實係咪一開始就放寬曬俾佢，等佢買咗先咧？定係話其實佢都可以租下，都可以幫到個市場，或者租多一段時間先至？跟住佢買嘢就可就唔需要呢、這個額外嘅或者係高嘅印花税咧咁樣，會唔會有啲咁嘅組合招數咧？ 嗱，唔係人人都有嚟到買得起嘅， 嗯， 係嘛？買唔起嗰啲自然就會租噶啦， 係。 但如果係有意喺香港定居嘅，我哋都希望而家我哋嗰啲高才通係放好多入嚟，好、多可能真係嚟打個框就走噶啦。 係、 但如果有啲優才，我哋想即係留住佢喺香港，咁佢如果有個專頭嚇，咁、佢可能喺選擇第二啲不同地方，譬如新加坡嚇、新加坡都向嗰啲優才招手噶，咁香港會多一個吸引力啦。 冇錯。 咁阿葉太，即係如果聽落咧，即係你哋對於個樓市嘅辣椒嘅設立，都係即係逐步嚟啦，或者係局部嚟啦。咁其實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幫一啲首置嘅，例如佢買六百萬樓下嘅樓，咁其實佢印花税可以係零咗佢啦。咁其實呢一方面咧，你哋有冇傾過啊？會唔會設一啲稅務假期？即係話，因為有啲國家可能佢即係可能有個稅務假期，我可能呢三年我唔使俾住啦。咁啊，睇下過幾年之後睇下個市況，再係咪會翻去原來去即係徵收嗰個税額咧？咁你哋呢方面你哋點睇咧？ 嗱，即系香港嘅税制咧，都系素来以简单低税制称住世界，系我哋嘅优势嚟嘅。咁啊，我觉得无谓加啲即系不同嘅安排，有税务假期啊，咁系嘛？咁、啊，用仲令到事情复杂，同埋会增加啲不切确性啊 ，uncertainty。我哋点知你几时加翻啊？系嘛？其实香港嘅制度就系公开透明、简单又确切性系最大嘅优势嚟。 葉太嗱，其實咧就頭先你哋都提過嗰幾個方案啦，咁都從唔同角度睇嘅，咁我哋都即係政府都可能都要認真研究啦。咁我想問一個就係佢呢個根本性嘅問題先啦，喺你哋角度咧做咗好多研究之後，其實而家我哋個整體嘅樓市啦，嗰、那個價錢，其實當然啦，有朋友都講，唔係個個要買樓嘅，當然係嘅，你即係有能力你先去買啦。咁亦都唔係針對大市場嘅，可能針對小部分嘅佢哋嘅收入能力去評估佢咁。呢、這個我諗都係各要討論啦，咁但係喺你角度整體，你覺得而家個樓價水平，包括一手樓、二手樓，整體嚟講係咪都已經去到一個你覺得普遍接受到嘅呢、這個夠膽放寬利用支持翻個樓市嚇咁、樣設立但係設完之後有冇嘢我哋都要小心咧？萬一我哋再要再去管控翻，係咪都有啲難度咧？ 嗱，其實呢、這個印花税咧係用法例嘅附例嚟可以增減嘅，政府要加要減咧，絕對唔困難。等於股票嘅印花税都係即係用一個 schedule 啊，係附例交去立法會咧，加減唔係問題嚟。 但個市場可能會覺得無零兩可噶啦嘛，我哋設咗就好難揾，係要即係我諗可見將來都好難加噶嘛。我哋係咪呢個位點樣處理咧？ 咁所以等於啲人話要 take holiday 一樣啦，我點知你嘅 holiday 有幾長啦？ 冇錯。 但即係我講政府要技術上，佢要加要減咧，唔係困難嘅。 就好似新加坡政府佢將佢 GST 可加可減嘅，視乎佢嘅政策，佢想刺激投資啦、啊啊、去多啲高科技企業嚟投資，政府拎啲錢去補貼，抑或係刺激消費啊，刺激旅遊啊，係一個政策嘅選擇嚟啊嘛。如果你話香港嘅樓房房屋係點先可負擔咧，個個人嘅負擔能力唔同，但係。香港咧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啊，就好似倫敦、紐約，咁點都貴噶啦。如果你想香港平到深圳咁，你就香港要大衰退。咁到時香港已經唔係一個國際大都會。譬如你睇下人哋倫敦、紐約咁，其實好多喺倫敦、紐約翻工嘅人啊，華盛頓呢啲咧，佢住郊外，喺外國係好普遍，搭一個鐘頭火車翻嚟啊，就。其实人口是应该一个大都会人口不一定要住在市中心的。其实第日都很方便。你看现在香港人这么喜欢北上去玩，已经是对和内地融合的概念是和初回归时不同。可能第时很多人喜欢回去住回去养老都不顶的。剩下那些真正需要中环回工是那些商业中心回工的人。先至留喺香港，所以咧，我哋要睇樓價，仲要睇下咧，即係一個我哋未來嘅人口嘅增減嘅情況點，同人口嘅流向係點？ 好，咁啊，多謝曬阿葉太，咁啊，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嚇。咁啊，葉劉淑儀咧係新民黨主席，咁啊。听众如果对于楼市系咪设立有咩想法咧，可以打嚟18721同我哋倾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全乎一心。 晚清商人胡雪岩的商道与人道， 我冯杰同轩俊远继续同中大历史系副教授卜永坚一齐倾 清朝华洋贸易历史，原来同尖沙咀黑德道嗰位黑德有关。 咁由佢咧就拉一队嘅外籍雇员咧，就开始嚟管理呢个洋关。洋关意思即系话外国货品进入中国嘅嗰个关口， 最廉洁嘅衙门，因为冇中国人。 全乎一心，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影响我16岁就已经出名噶啦，帮胡燕妮啊、方盈啊，即系嗰啲明星李丽华影相噶啦。 佢系摄影名家、监制、收藏家，佢系任性创作人杨帆导演。 我唔系谂住一定要去读电影，我系谂住我将来系一定要拍电影，所以我其实我冇正式读过电影嘅。其实我觉得解放两个字咧，其实就系我真正嘅一个目的嚟嘅。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聽眾如果對於樓市係咪設立究竟係一刀切啊，定係局部設，有咩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1同你傾下嘅。咁啊，我哋同嘉賓又傾下啦。 好啊。 咁啊，電話旁邊有都會大學人民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馬耀忠，馬教授你好。 你好 。依家我哋倾紧即系楼市系咪要设立啦？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我哋除咗关心即系个楼市同个经济嘅关系啦，同埋个业界关系啦，咁其实都关系到即系市民嗰、那个即系买楼嘅负担能力噶嘛？即系你究竟买唔买得起啊？系咪真系一个即系供款健康合理水平？咁呢一方面啊，阿教授你又点样睇咧？ 其实我谂而家你讲啲人成日话啊个楼价好贵啊咁样，咁啲人成日会攞97同以到而家个楼价去比啦。咁97其实我哋而家楼价早就已经高过97个时间，咁但系我哋又冇出现97咁样楼市个爆破嘅情况。咁我自己会睇，其实而家头先你都讲到就系供款个情况啦。咁其实而家嗰个供款入息比率同过去一个历史高位去比，其实已经低咗好多，可能都系讲紧40%几度。咁所以你话会唔会咁样，其实反映楼市有冇过热咧？咁我谂其实同97比又好啊，或者同过去2019年比个高位呢，其实我觉得而家已经唔系一个好过热嘅情况㗎啦，已经。 嗯。咁就阿麦教授，咁喺呢个情况之下，你觉得似乎就听到信息就我哋继续而家就当系支持一下呢个楼市作为经济嘅引擎啦。咁其实你觉得如果我哋系调整喺咩角度，或者呢啲辣椒，所谓辣椒喺边个角度先调整系会比较你觉得稳妥啲，或者切合到而家我哋嘅经济，或者亦都考虑到啲市民置业嘅一啲嘅能力嘅问题，或者需要嘅问题咧？定系话你简单啲一次过切晒咧？ 咁樣三個辣椒呢，其實主要有三個啦，一個就係所謂嘅 BSD， 就係對一啲海外買家嘅一個加税啦。咁有一個就係所謂嘅 BSD， 就係短期買賣嘅話就會收税啦。另外一個就係傳統嘅 AVD， 就係如果你擁有多過一個物業嘅話，係啦，你再買樓呢，咁就要再加税。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呢，三個税呢對個市場如果撤銷嘅話呢，對個市場嘅影響都好唔同嘅。如果你係想以一個穩定樓市去諗嘅話呢，其實可能設呢一個 SSD 即係短期買賣嗰個税咧，係唔有利嘅，因為會有一啲所謂之前講話過去一兩年可能高位入咗坐艇嘅人，佢哋而家唔使俾個税，可以即刻放出嚟，其實可能會短期增加咗嗰個樓嘅供應，咁未必會話可以穩定到個樓價。而我自己會相對覺得，其實可能嗰個 AVD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買樓有樓嘅話要再買樓會加重税咧，這個我覺得係有一個修整嘅空間喺度。因為其實而家可以睇到，而家買樓嘅話，一係自住，有啲人就話會唔會諗希望有啲投資嘅需求。但係我買樓投資嘅話，如果我本身已經有樓，我再買，我要交 15% 嘅税。咁你可以諗下，如果我哋預示個樓價仲會跌，個租務回報又唔係高嘅話，其實冇乜人係會有意欲去投資呢個香港樓。咁其實呢一方面，我覺得如果撤銷咗呢個 AVD， 可能會增加翻一班人對於投資買樓收租呢一個諗法會多咗。咁其實係對於話所謂穩定樓價咧，我覺得會有一個比較大嘅正面幫助。 咁馬教授，因為其實即係樓市，我哋講緊即係市民個負擔能力啦，即係可以從一個社會角度去睇啦。咁其實話，如果而家一啲樓市嘅辣椒，頭先你講啦，如果係即係逐步去修訂嘅話啦，咁其實對於個市場或者對於市民去買樓方面，其實有個咩嘅即係一啲嘅即係推動作用咧，或者刺激作用咧？ 嗱，你都可以諗頭先講話 AVD 呢一個，咁如果我哋撤銷咗嘅話，其實唔係單單話買樓投資，其實有一班人可能佢哋係想換樓嘅。喺外於而家嘅情況，咁當然你話換樓，佢哋可以喺個限定期間下賣出自己嘅物業嘅話，政府都會退翻税俾佢。但係有好多其實你諗下就係，我而家假設有層樓，我而家想咁啱見到有心水想買，我都要先交咗個 15% 嘅樓税俾政府先。咁其實對於我嗰個嘅負擔能力嚟講，短期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嚟，可以 呢個短期嘅資金流問題。 係啦，所以如果可以撤銷呢樣嘢，其實係會活化到成個樓市嗰個階梯。咁呢一班人可能就會有多啲誘因換樓，咁而相對上可能一啲所謂嘅細價啲嘅樓，或者佢哋住咗啊啲比較細嘅單位，佢哋會放翻出嚟，增加翻個供應出嚟。咁其實會唔會反而市民係更加容易一啲上到車咧？所以我哋唔可以齋齋睇就話會唔會啊令到啲人想炒樓成？其實活化翻個樓市市場嗰個成交量，我覺得係更加政府需要俾做多啲嘢去推動翻個成交。交系紧要嘅， 即系二手楼市嘅一个活化嘅一个聚焦嘅工作先喎，系咪？我想问下马教授啦，好啦，其实好多角度，但系你觉得整体如果系咁做呢样嘢，社会点样睇咧？如果真系设立， 观感上大家未有楼嗰啲，即系要唔使用学术去谂，就系观感上大家觉得，喂冇楼嗰啲就会谂，即系难买咗啦，又俾人炒楼啦，系咪先？系啦。觀感上可能是大家會冇樓嗰一班是會擔心，但我哋應該從成個經濟嗰個發展去諗。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單單話炒樓嗰啲，其實好多嘅行業都係同我哋個樓市係息息相關嘅，建築業都係一個例子。咁如果我哋可以活化翻個成交，其實你諗下就係對於成個香港嗰個經濟嘅發展，都可以有一個唔同嘅一啲 spillover effect， 一啲唔同嘅滲透作用。 好，咁啊，馬教授，咁啊，因為時間關係咧，咁我哋要聽交通消息，咁我哋有機會再傾過下。咁我哋先聽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葵青路往青衣方向近住五号货柜码头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较为车多。而彩虹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往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嘅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西隧同去荃湾嘅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系较为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港电台傍晚新 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何巨业，我哋呢一节转一个话题啦， 系 倾一倾轻铁嘅事故。即系元朗轻铁站咧，今朝咧就有个事故嘅。咁啊，先讲少背景先啦。 好啊。 咁啊，今朝9:25啦，咁一列由轻铁元朗站五号月台开出嘅761P 嘅路线嘅载客列车，就喺驶出元朗站嘅时间咧，同另一列咧由一号月台驶出嘅唔载客嘅轻铁列车咧，就喺站里边嗰个交汇处发生碰撞。 嗯。 咁啊，涉事嘅761P。即係載客列車咧，就有當時就有120個乘客，即係喺列車上高嘅。 係 咁喺職員嘅協助之下就安全離開列車啦。咁其中有3個女乘客咧，就表示唔舒服咧，就需要送院係治理。咁啊，經過治理之後就已經出咗院啦。 係 咁啊，港鐵表示咁喺事發之後啦，輕鐵嘅車務控制中心咧就已經係即時通知警方同埋消防處咧，就安排職員去現場咧就提供協助。咁啊，受事故影響，咁啊當時輕鐵元朗站至到塘芳村站服務咧一度受影響嘅，咁啊去到下晝嘅1:53咧就逐步回復正常啦。咁工程人員咧就涉事嘅列車就已經即係作詳細嘅調查。咁啊初步咧就唔排除咧會涉及人為嘅因素。 嗯， 咁啊何巨業，其實事故咧其實因為唔係淨係今次，因為較早時咧7月咧由輕鐵即係元朗站咧。都即係除咗元朗站啦，咁之前喺屯門嗰邊咧都試過咧，即係有事故嘅。 係啊， 咁所以其實即係講緊即係個問題咧，就睇翻啲資料，似乎係嗰度同嗰個即係共用路面嘅系統會唔會都有關係咧？ 其實咧，如果講即係呢件事好彩，即係都雖然有市民有需要治療啊，不過似乎都輕微。好多處理都好啦，咁呢個都係一個不幸嘅大幸。其實以往咧，我哋就係輕鐵，我哋都即係幾十年前都開始接觸佢噶啦，都有答噶啦。不過咧，一個龐然巨物，其實都有陣時都令到有啲擔憂嘅。重點以前咧就係同佢啲其他交通工具咧，其他車咧就有碰撞，過啲十字路口，但係咧自己車碰撞咧，稍為少啲嘅。以前好似都有嘅，偶有發生。但係今次睇翻啲照片咧，其實兩個車差唔多，大家集大家嘅，大家差唔多變咗 V 字形。其實某程度嚟講，如果衝力大啲，其實都相當危險。 係咧，因為即係我自己就冇揸過輕鐵啦。咁但係如果即係照道理，即係如果你話兩架列車，如果佢出站嘅時間有碰撞咧，咁因為如果按道理應該個列車即係有先後出噶嘛，即係如果佢有信號系統嘅，咁佢應該會通知，例如話即係A 車 B 車，咁 A 車出先，咁跟住確定佢係安全出車啦，咁應該就通知 B 車出，就唔會兩架車。喺出車嘅時間就會即係差唔多時間會碰撞。 係啊，你理論上應該係因為佢原本兩條獨立路軌就去到一條中間路，但係睇下邊個行先行後，一定有照計喺站裏邊應該已經有啲控制系統嘅。我唔知呢、這個即係輕鐵，我哋都唔係專家，可能有啲問問我哋嘅一個嘉賓朋友先啦。 或者同啲工會傾下啦。 係啊。 咁另外即係牽涉到上一次頭先我提到咧，就即係7月咧，其實都有一單輕鐵嘅事故，就喺屯門碼頭站嘅列車咧，就喺晚上嘅。咁佢就係即係呢一個就係、是。前後撞嘅，即係尾隨嘅列車就即係因為即係涉及人為嘅因素咧，就撞到前面嘅列車咧。 哦，佢冇警報系統喎，唔知有冇咧？ 咁嗱，呢個都睇到即係而家如果話即係而家去今日呢一單事故咧，就初步即係都唔排除會有即係人為嘅因素喺裏邊啦。咁所以即係人為因素就應該可能其中一個可能就會同個車長會有關係啦。咁因為車長出車，頭先都講啦。咁究竟出車係點樣先至符合嗰個安全嘅守則咧？因為其實你即係。揸住一架載客嘅列車，其實乘客嘅安全都係好重要考慮。 重要，因為幾百人嘅喎，隨時 係咁，所以點樣即係揸嗰架即係輕鐵嘅列車出站啊，喺一啲交匯處嘅即係行駛啊，咁先至係即係安全咧。咁我哋就同嘉賓傾下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對於即係輕鐵嘅安全啊，或者輕鐵嘅即係出車有咩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我哋1872311 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電話旁邊而家有香港鐵路職員工會主席蕭偉恆，蕭偉恆你好。 系 系，小伟恒你好， 系系啊，我哋嚟一倾紧就系即系今朝即系轻铁元朗站嘅即系两架列车嘅相撞嘅问题啦。咁我就先想问一下啫，即系其实即系嗱，如果系作为一个即系司机咧，即系轻铁嘅司机咧，佢喺出站方面其实有啲乜嘢嘅即系指引，即系嚟到去安全去令到个列车可以安全驶出个站咧？ 或者你应该咩乜嘢嘅操作，有啲咩程序先可以安全去驶入去，或者系去到一个交汇点位置咧？吓 啊，咁样嘅主持，咁啊，本身我就系一个轻铁车长嚟嘅，咁啊，绝对可以解答到你哋。 好啊，好啊，等大家明 白。其实我哋开出站之前咧，我哋都会留意唔同嘅月台嘅状况嘅。咁啊，见到其他车准备开嘅，咁我又啱啱准备开嘅时候，大家都会一个让步嘅一个方法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公司咧，其实是一个系统嘅，咁佢就会提示啊，附近将会有车驶出嚟，咁啊，你要留意一下啦。始终轻铁都是一个人手控制的一个系统啦，咁啊相对地就是真的要靠有经验的车长去决定怎样去驶出的车，然之后先至安全可以驶出去嘅。 哦，系咪全人手啊？ 系一个咁嘅， 系咪全人手嘅？ 手嘅， 全人手， 全人手嘅，系啦。所以其实车长的经验都相对地是比较要求高嘅。 即系个系统唔可以叫你停嘅，亦都唔可以叫你刹停，或者先又可唔可以控制你唔俾你开咁样嘅？ 会嘅，有啲路段咧，如果系未俾到一个路段你去行咧，其实我哋依家即系嗰啲新嘅系统咧，系可以帮到我哋车长咧，系哦，如果有车喺度嘅时候，我哋就会行到，或者嗰条路唔啱嘅时候咧，都会停咗喺度，就唔会俾你行嘅。 哦， 咁啊，所以其实都会提升了一些咁嘅系统去帮我哋车长去驾驶嘅吓。 嗯，咁但系咪都好视乎，好要求即系相关嘅车长啦，即系留即自己留意周边嘅状况啦。除咗因为你哋唔单止系有轨道嘛，你哋除咗自己轻铁可能系一个要小心嘅一个车辆，另外仲有啲嘅共用路面里边有啲其他车辆啦咁样。咁其实系咪都要靠你哋自己当系平时我哋揸车咁样睇左睇右？睇到后镜，睇前睇后，或者有冇其他辅助工具，等你完全观察到周边嘅环境噶？ 咁样嘅，咁其实轻铁咧，即系虽然系一个铁路系统咧，但系佢系同马路系共用嘅，好多时都真系要靠车长去判断。咁其实佢唔系即系一个纯嘅铁路系统啦，佢始终都系一个叫路面车啦。咁所以其实嗰、那个风险上相对地系会比较大嘅，但系好多时都系有一啲好有经验嘅车长一路维持，咁又可以令到嗰个系统更加会安全啦。咁其实好多依家啲系统都会有提你嘅，咁啊话俾你听啊，要留意附近啊，咁都会有嘅。其实都即系其实都提升咗好多啲方面嘅系统去辅助车长嘅吓。 嗯，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即系轻铁嘅安全咧有意见，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萧伟恒头先你提到咧，即系而家轻铁呢个系一个路面嘅即系系统啦。咁本身你话即系车长好靠经验啦。咁其实如果讲起经验，其实啲车长系需要即系培训啦，或者实习几耐佢先能够即系有一定嗰个经验去即系判断嗰个路面同埋即系系咪让步呢个咁样嘅情况咧？ 系咪有首先有车牌先可以入职做车长，跟住再受培训？咁培训啲咩？系咪有啲重点噶？可唔可以同各位听众解释下或者了解下？ 哦，好啊，其实咧揸轻铁咧真系需要驾驶执照嘅，即系因为始终佢都系受呢个道路嘅法例嘅规定啦，因为始终都有一个过路处啦。咁其实喺港铁里边轻铁培训咧系需要半年时间去一个学习嘅，咁啊经过好多重嘅考试同埋一个路面嘅一个吸收经验啦。咁相对嚟讲，其实现时咧即系轻铁嘅人手咧相对地咧系比较缺乏噶，咁所以咧喺人手方面啊各方面都未能够可能满足晒现在嘅一个需要啦。咁所以其实喺人手方面啦，同埋安排方面咧系始终都未到一个比较好嘅方面啦，但系喺培训方面咧，相对嚟讲，轻铁咧系俾咗好多培训，系帮到车长去好好咁驾驶， 安全咁样驾驶嘅。 我想都好奇啦，有阵时虽然有驾驶一般汽车驾驶嘅经验啊执照啦，但系我谂驾驶轻铁咧，始终就系因为你唔系依个电脑操作啊嘛，你自己车长嘅操作，其实同驾驶一般嘅大型车辆系咪好明显有好多唔同？即系有冇啲所谓嘅特殊嘅风险位、特殊要培训嘅一啲嘅位置或者呢个技巧，你哋系一定系要掌握得好嘅咧？ 有几方面嘅，其实虽然轻铁是一个比较大型少少的车辆，但是始终它都是在个轨道上面行的，所以在大型车辆里面，它们可能即如果在路面车可能要看位啊，有很多不同的细节，相对来说轻铁就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是根据个轨道来行。其实还有一些巧妙的，就是轻铁即你始终都不是一个绞碌车，是一个铁碌的车，它刹车距离啊同埋嗰个车速控制啊是相对地讲是比较要求严格的。咁同埋在一些过路让口的时候都有一些特定的规则的。 咁蕭生，咁頭先你提到話，即係有啲路段咧，就會有一啲輔助系統或者提示系統咧，去幫助個列車嘅行駛安全啦。咁我想知道，其實好似即係輕鐵元朗站啦，即係佢有交匯處啦。咁呢個路段係咪都有相關嘅提示系統同埋係一啲即係輔助系統嘅咧？ 咁樣嘅，咁其實元朗站今次嘅事件啦，即係正常嚟講咧，喺元朗站開出咧，如果正常嘅班次咧，咁其實唔會喺同一個時間一齊開出嘅。嗰、那個咧係雖然係冇一個時間嘅，即係有一個燈號嘅管制，基本上每一架車都會係按翻唔同嘅時間出，咁相對嘅風險咧就唔係咁大嘅。但係今次嘅事故咧，就見到係一架回廠車同埋一架客車啦。咁始終都會係變咗個時間差，可能會有少少會影響到咯。咁你問我就即係喺呢一方面係會相對今次嚟講係會有呢個咁嘅問題。當然每出一個即係。每出一個站，佢都會提你附近係會有架車係會喺附近嘅，咁都會有一啲提示嘅嚇。 我又睇到，我睇咗啲照片啫，就啲報章嘅照片啦，見到兩個車咧，基本上差唔多喺兩條一個兩條軌道匯合一條軌道，咁啊呢個分叉口啦，我相信係呢、這個交匯點啦、其實理論上佢差唔多平頭咁滯嘅。其实你讲呢个一段道路嘅使用权会唔会有一个信号要授权某一个车先行得？咁冇个信号佢就唔行咧？或者即系咪都系靠车长自己我决定行与唔行？嗱，头先你提过啊，佢会有啲嘅信号，都有啲路段有信号。咁呢个系咪冇咗个信号，所以控制唔到个车嘅所谓优先权啊？ 元朗车站嗰个设计，头先刚刚我都讲到啦，其实如果真系正常班次嘅系会。都會比較少同步咁樣去兩架車出嚟嘅，咁啱啱就係嗰架係回廠車啦。咁其實嗰個路段係冇信號燈去指示佢係邊架行先嘅。咁但係我哋會有一個規矩嘅，即係本身我哋輕鐵係有一個規矩，咁有一個細則就話邊架行先，邊個行後，大家會有一個讓嘅一個方式啦。咁今次我見到佢平頭，咁其實嗰、那個路段咧，個車速其實係唔高噶，即係我講緊十零 kph 嘅，咁可能相對嚟講，今次嘅事故可能真係啱啱大家嗰個時間就啱啱時間差喺個位，咁相對嚟講就喺一個管理層嗰方面都控制到嗰個車速嗰個限制咧，相對嚟講都係提供一個安全嘅方式去駛出嘅。所以嗰個路段其實你問需唔需要燈號管制呢？其實好多路段都冇燈號管制，但係都會有一個規矩去俾唔同嘅車長去做讓啊，邊個行先啊咁樣嘅 嚇。咁簡單啲啦，冇燈號就靠經驗啦。咁其實一啲嘅規矩啦，其實即係我諗作為車長，其實你都想安心啲嘅揸得係咪？咁其實會唔會覺得喺呢幾個事故之後會覺得可能係有啲有啲位置有啲系統上面可能要有提升嘅需要喎。係咪多啲地方要個所謂信號啊、授權嘅信號先行得啊？再有啲嘅警報多啲啊？會唔會再你哋從實際操作上面有冇一啲咁嘅感覺，覺得有啲嘢可以做多啲咧？ 你問我嗰個今次嘅事故咧，咁暫時你都知道啱啱發生啦，咁詳細嗰個情況係點樣，我哋都仲係要等 港鐵去即係研究翻嗰個情況。咁燈號管制係有好處同有唔好處嘅。 嗯。 咁亦都即係我哋都明白到，喂，下下都有燈號管制，咁當然就覺得話比較實 Q 話啦。但係有陣時你諗翻路面車有啲有紅綠燈公仔嘅，都唔代表一定係安全嘅。咁相對嚟講，如果係點樣去運作係比較暢順，或者一啲提示性嘅呢，我覺得會比較合適呢、這個喺嗰個路口上面囉。因為相對嚟講嗰個路口平常嚟講真係每一架車按住時間去出呢，個問題其實真係唔係好大嘅。 嗯， 咁啊，蕭生，咁其實如果喺啲站頭呢，即係路口位有冇反射鏡呢啲即係裝置去幫助你哋去判斷嗰個安全呢？ 本身嗰個站都有約攞即係我記得啦，應該係有魚眼鏡喺入面㗎，即係好多個站都會有魚眼鏡去幫車長睇清楚嗰、那個路況嘅，咁應該係有嘅，我記得嚇。 係啊，我都理解嘅，即係太多燈號都令到你嘅駕駛都操作比較困難，但會唔會都係有一節情嘅信號管制，即係你用一啲嘅信號燈，你嘅車咧冇授權就唔喐得。咁、啊、就會即係加強個安全性咧，甚或乎再會唔會有一個加啲人工智能嘅，當你觀察環境嗰陣，可以唔係成日要睇鏡啊，睇個屏幕睇到好多嘢咧。 其實我知道都一路加緊呢啲咁嘅系統輔助車長嘅，咁但係本身嗰個系統都若干年啦，咁其實都需要都是人手比較有經驗的車長駕駛是會更加安全咯，即係喺我哋嘅立場嚟講，我覺得嚇。 嗯，咁好咁啊，多謝曬阿蕭偉恆，咁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啊嘛。蕭偉恆咧係香港鐵路職員工會主席，咁啊何巨業咁啊睇嚟即係頭先照阿即係蕭偉恆講啦，咁其實佢哋一般出車咧都係有一定嘅規矩 嘅，有嘅， 咁啊即係有判斷有讓步啊，咁即係通常都唔會同一時間出車嘅，咁啊因為今次事故咧，佢暫時睇就啊一架回廠車，咁一架載客車出，咁可能呢度就會有機會即係唔知咩人為情況之下就會出事咁。 呢、這個都理解嘅，不過我哋都面對不可預期嘅情況，我諗會越嚟多啊嘛，咁會唔會利用啲科技幫下手啦？ 係啦，咁所以聽眾如果對於輕鐵嘅安全有意見咧，歡迎咧打電話嚟18723111872331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即係我哋講緊就話呢個輕鐵嘅事故啦，咁所以即係佢哋都會有啲提示系統啦，令到啲車出嘅時間咧都係會即係盡量保障翻乘客嘅安全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即係人手控制嗰個系統啦，咁其實即係要靠經驗啦。咁所以即係喺設計上高，咁應該點樣做咧？咁歡迎聽眾打電話同我哋傾下。咁我哋先聽咧係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繼續傾緊咧輕鐵嘅安全行車安全問題嘅，咁何巨業，咁啊，我哋除咗話今日嗰個輕鐵元朗站有事故咧，頭先我都提過咧，即係較早時咧喺七月份咧，屯門碼頭站咧都有個即係輕鐵嘅事故， 係 咁我哋都有向即係港鐵查詢，咁啊港鐵回覆本台嘅查詢就係、是個回覆係咁講啦，咁安全一直係港鐵嘅首要考慮，咁啊佢哋公司會認真檢視每一次嘅事故。作出跟進啦，同埋改善。咁而港鐵咧會持續加強咧對輕鐵車長嘅訓練，提醒佢哋注意安全。亦都會係陸續喺適當嘅位置就安裝安全設施，協助車長安全駕駛。例如喺屯門碼頭站增設反射鏡，方便車長留意係咪有其他嘅輕鐵駛出嚟啦。咁、而港鐵都研究緊咧，運用科技進一步去提升行車安全。咁包括探討喺相關嘅輕鐵總站咧，就增加提示燈，配合而家咧喺即係現時喺輕鐵車上邊咧裝設嘅綜合車速及位置監督系統咧，嚟到加強對輕鐵車長駕駛時嘅提醒。 哦，咁啊，唔係，我諗科技配合一定需要噶啦，因為我諗輕鐵都有30年啦，照計都有啦。咁其實要將系統提升，同埋加入啲新嘅能力啦，靠車長重要嘅，但係問題始終我哋避免意外嘛，用科技幫呢、這個，我諗必須，可能真係值得要 要大步啲行啦。咁我哋希望慢慢改善到啦。 系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轻铁嘅行车安全有咩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又同一同嘉宾倾一倾， 好啊， 即系同阿议员倾下呢一个即系轻铁嘅即系行车安全嘅问题。咁啊，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委员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系， 系你好， 系田北辰你好，哇，你系专家啦，对铁路嚟讲。 唔好咁 讲。系啊，我哋不如先倾下啦，即系对于而家即系轻铁咧现行嗰、那个即系安全嘅即系总站啦，佢哋嘅安全嘅设施或者个系统咧，即系你认为足唔足够咧？即系保障乘客嘅行车安全或列车嘅行车安全。 轻铁系一条即系有轨道，但系又唔系专用轨道嘅一个怪物嚟嘅。 嗯。 OK， 咁即係有啲似電車咁。 嗯，咁怪物有怪物會唔會好恐怖咧？ 怪物嘅意思即係你有軌道就一定係專用。 係。 你專用你就可以用無人駕駛。 嗯。 而家所有今時今日啲集體運輸一定都係要唔好重蹈輕鐵嘅覆轍。 嗯。 一定要用專用軌道。嗱，專用軌道唔係一定有條鐵軌有鐵轆。 嗯。 你可以直情一个轨道咧，用胶碌都得。 系， 而家佢哋谂紧东九龙嗰啲爬山啊，嗰啲咧，金属啊，铁轨又唔得嘅，系胶碌得嘅。但系一定系专用轨道。专用轨道个好处，你就可以无人驾驶。 系， 而家全世界冇理由啊，今时今日个科技啊，你唔去用专用轨道无人驾驶。 嗯， 嗱，你依啲而家全世界搞紧。普通车共享路面嘅无人驾驶嘛， 嗯，冇错。 咁嗰啲你知嘅咧，抌咗唔知几多几多钱落去，到今日都未搞掂噶。 系， 吓，因为是始终路面太多太多因素， 嗯， 你又要顾住人哋嘅车啊，有呢样呢个世界，即系去到几多年啊，先至会得普遍可以无人驾驶。在共享的路面呢我都不敢讲、 哦。要等了。Okay? 或者咁啊。 在这个 case 呢 是。 在这个 case 呢我已经跟港铁讲了。 嗯。 他要开始研究怎样将整个轻铁系统将来提升至无人驾驶。那么提升至无人驾驶但他现在共享路轨没得动的嘛。 是吗、嗯、没专用的嘛、啊、你讲的。是的。 那么共享路轨没得动但是都有机会提升至无人驾驶。 嗯， 因为你将来汽车都可以做，巴士都可以做嘛。 系、 嗯，咁你而家就要开始要谂啦。 嗯 ，OK， 咁喺呢段期间咧，佢其实全部啲嘢，佢话装呢啲嘢帮助车长，嗰啲嘢帮助车长，有人就一定有人为嘅过失。 嗯， 你做咁多嘢帮助车长，咁点解你唔索性啊去制衡个车长？制衡嘅车长嘅意思即系佢可以装好多好多 sensor， 系啊， 啊嗰啲 sensor 咧一即系去到某个距离咧就快撞嘅时候咧 停咗架车， 系啊，佢绝对可以做到啊、嗯！你知道我哋而家汽车啊泊位亦都系靠 sensor 啊，冇错啦，冇错，系啊， 系嘛？如果唔系你点知啦？不过我哋汽车泊位靠 sensor 咧、 嗯， 你唔理佢，你继续踩咧，你会撞嘅。 系， 咁佢可以设计到咧架架轻铁。所有啲角落头啊、前面啊、中间啊，装晒啲 sensor。总之一距离任何嘅物件系到一个距离嘅话咧，吓、 嗯 啊、就快会撞嘅时候咧，咁佢呢个测到啦。如果你打测过，你冇所谓啦。就是、就快撞嘅时候咧，佢、 嗯、 会自动刹停。 系 嗱、啊、呢样嘢咧，我就要求佢做，因为佢谂紧。 嗯， 咁呢样嘢咧就系同帮助车长冇关。 嗯， 呢、這个系纯粹系即系。就是、有某程度上 monitor 住个车长， 系 佢突然之间唔觉啊，睇唔到啲嘢啊，系嘛？角落头转弯嘅时候有架车啊，片埋嚟啊，乜啦乜啦，咁咪即刻可以刹停咯。 明白。 咁呢样嘢，我觉得系反而可以做， 可以第一步做咗先添，系嘛？即、就、系、 是、啊，应该第一步做，就唔系再去搞啲咩倒后镜啊，唔知乜乜乜去帮个车长。 系 你嗰啲嘢做嚟做乜啫？今日科技咁多声， 系咯系咯，成架车咁长，点睇到倒后镜啊？ 你睇唔到嘅，你总之一去到某啲嘢，一有事嘅时候，你咪刹停佢咯。 系啊， 咁呢个系佢基本上要做噶。咁你知道我哋其实铁路都系啫嘛，铁、 嗯、 路啲所谓自动化，佢都系你就算自动化，可能个信号系统出事咧，系咪？ 系啊。 信号系统出事咧， 佢嗰個 fail safe 咧，就係話一定係唔掂嘅時候冇曬嘢啦，冇曬信號，佢即刻剎停咯。係 啦，係啦。 啊，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佢一定要做。 係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係啊， 嗯， 咁啊，如果對於即係田北辰建議話例如話無人駕駛，即係輕鐵長遠嘅發展有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嘅咁啊。啊，田北辰，咁頭先即係提到咧，即係 仲想講嗱，我仲想講講。而家政府搞緊啊，洪水橋啊，你知唔知啊？洪水橋會咪有個捷運系統嘅？ 哦，好多新發展區都有，係啊。 唔係，佢而家最新嗰啲文件啊，又話共享路面喎。 嗯，係啦。 唔知係慳錢定乜？佢仲喺度搞共享路面，香港冇可能集體運輸啊！有曬咁多科技，仲去搞共享路面，一定係要因為你睇到輕鐵嘅教訓。 嗯， 所有嗰啲將來嗰啲嘢。啊！唔理佢咩新市镇又好，你知佢北部都会佢好多呢啲嘢起紧噶嘛？ 系啊， 就算启德啊乜啊都好啊，一定系要专用轨道。 嗯， 就一定要从呢个轻铁吸取教训。 哦，嗱，阿田北辰，我想问啦，嗱，你好清楚呢个信息嘅，但系我想问啦，点解唔？你而家听到政府咧，似乎就唔系好积极啦吓，或者好似唔好偏向用呢个方法？你觉得点解？都嗱，十几年前其实讲紧呢个集体运输系统嘅专用嘅，而家点解唔系咁咧？ 好简单啫，你专用路轨咪要路面咯， 系 要空间咯， 嗯， 系啊， 即系都有土地问题， 即系咧多咗空间就唔够地方起楼啦，系咪咁谂啊？ 我都有啦，条路要阔啲咯， 系。 是啊， 嗯， 咁所以好多好多嘢要做㗎，去到十字路口你共享你嗰啲专用路轨，去到十字路口嗰啲嘢你就可能要捐落地底或者做架空先过到㗎啦、 嗯。所以又贵啲啦。 如果未期呢啲车点啊。 冇错。冇错。 咁所以专用路轨专用轨道係有个代价嘅。 嗯。 ok, 差唔多最好就是架空同埋或者潜落地底。 係。 如果你係路面用专用轨道咧，几麻烦嘅。 嗯， 去到啲十字路口转弯咧，你同其他车你搞唔掂嘅。 嗯， 咁呢个就系第一成本啦。 嗯， 又贵咗啦。 系， 系咪？咁第二有人又话投诉啦，警官、哦。 嗯，系。 咁如果你警官，你咪捐落地底咯。 嗯， 好啦，咁你捐落地底，咁咪又贵啲添咯。 嗯，嗯 啊，咁但系即系都冇两头利嘅。 系， 我哋一定要谂清楚。 嗯，咁呢个系咪因为嗰、那个载客量嘅需求有？你点解要集体运输系统？因为要载客量啊嘛，你要达到呢个目标，咁、你就一定要集体运输。而点样做到啲效果，就一定专用。 你点都要一次过一卡车啊！老实讲，而家轻铁多一卡车，即系咪嘥气啊？咁辛苦买嘅嘢，三四千万买翻嚟，再个即系佢拖唔到两卡车， 系 咪？咁、 嗯、 你其实嗰啲轻铁嗰啲运输系统大致上一卡车系大约100人，要佢拖到三四架，即系三四百人。 嗯， 你一定要系有呢啲咁嘅三四百人嗰啲所谓叫 people mover。 系， 咁嗰啲嘢咧就一定系要一个专用轨道。 系， 啊，咁如果你唔想同其他啲人抢啊，设计上啊，咁你就一定系要架空或者落地噶啦， 嗯， 世界好多地方都系架空啦， 都系，我哋原本喺启德区都有一个架空系统嘅，不过而家就唔知点样啦。 架空有好处嘅，好多城市架空咧，佢行出嚟就系一啲建筑物嘅二楼， 嗯， 啊，可以系商场啊，可以系好多啲平时好多人去嘅地方， 嗯， 佢根本喺嗰层楼可以出出入，都唔使落路面嘅。 冇错，点样推动咧？阿田北辰，嗱，去到呢个位啦，你嘅即系你都好深信用教好系或者独立系统啦。 系啊，好简单啫嘛，以后佢有咩嘢嚟立法会文件，又系讲共享路面嘅，我咪一路问咯，我咪举翻轻铁嘅例子咯。 嗯， 你咪想将来又有意外啊？ 嗯， 将来意外有伤亡咁点啊？ 佢又同你讲成本效益，点样算啊？ 系，我话喂，政府绝对唔敢同我讲。因为呢个成本效益，所以咧嗰啲伤亡嗰啲嘢咧就在所不免噶啦。佢够胆讲呢样嘢？今时今日香港唔系咁地方，佢绝对唔会咁讲。 明白，明白。 系咁啊！ 佢只有咧就话，哎，载客量不足，啊，又花太多钱，又要架空，又要乜？不如就去路面啦。咁你路面你就一定系要人手揸噶啦。 系， 系咪？你人手揸，你要共享路面就一定会出事，咁呢个在所不免嘅。 嗯，咁我哋 社会点咯？睇社会要平衡，佢想点咯？ 系， 好咁啊！阿田北辰，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咁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咁多谢晒田北辰。咁田北辰咧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委员。咁啊，何巨业头先阿田北辰嘅意见咧就系话，其实长远咧。 即係輕鐵呢啲事故，即係佢認為即係長遠係要無人駕駛，即係應用科技咁。 用科技係監察，跟住慢慢就即係作為一個主力，就人可能做個監督嘅啫，調轉頭咁樣。 咁啊，頭先提到個專用路軌嗰個概念啦，嗰、那個即係規劃嘅概念啦。其實呢一方面，其實專用路軌個好處，其實即係以你嗰個分析，係咪真係即係會係更加安全咧？ 我又唔係鐵路或者呢個運輸系統專家，不過即係參與即係城市發展咧咁耐都睇到咧。其實你要需要一個集體運輸咧，就係大流量嘅載客，咁亦都即係你要個班次好頻密啦，亦都係嗰個車可能大啲。咁其實咧一定要專用嘅，我會覺得咧就係令到係安全啲，同埋咧係更加咧可以令到我哋唔受干擾，令到我哋個運輸系統更加有保障嗰個捷運同埋個時間載客量。我覺得呢個位置如果我哋做咗新城市發展，其實應該盡量去諗。其實我哋睇咧唔係睇十年廿年嘅，你要睇五十年整體營運，你發覺可能社會付出好多其他成本代價。如果做咗一個專用路軌，可能令到個效益高咧，嚟第時我哋發展起上嚟更加可以用得我哋嘅潛力更加發揮得好啲。 系啦，咁對於輕鐵嘅發展或者個變化嚇，無人路啊駕駛啊，或者係專用路軌咧，有意見都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我聽下聽眾嘅意見。電話旁邊有吳生，吳生你好， 係吳生你好， 係 有咩意見咧？ 冇，我其實我係揸車嘅，我其實即係啲輕鐵咧困擾咗我哋屯門、天水圍、元朗嗰啲駕駛人士好辛苦。 係，講嚟聽下。嗰日听下， 事关咧嗱，佢嗰啲轻铁咧，佢未到佢，即系佢譬如喺站头，佢喺站上紧客， 嗯， 都未到佢去到嗰个灯口，佢已经 hold 住眼灯，唔俾其他车两个， 嗯， 通常几有时分几钟，但系有时佢 hold 到佢自己都顶唔顺啦，佢要放翻眼灯出嚟， 系 一放出嚟过两架车，佢又再抢翻眼灯， 嗯， 所以呢样嘢真系我觉得好困扰啊。相当即系即系我哋屯门元朗天水围啲人咧，好讨厌佢呢种做法。学似阿田生话斋，你一系咧你架空佢， 系 还掂你港铁你赚咁多钱，年年赚几百亿，你咪架空佢啦。 嗯 啊， 咁喺咁情况之下，有冇即系嗱阻住啲时间啦？我谂呢件事咧，另外就系嗰个安全问题，你有冇体验到？即系你感受到对个行车安全嘅驾驶安全有冇即系比较明显嘅？你觉得有啲有 十字路口啊，十字路口嗰啲情况啊， 系啊，小路出大路 啊，佢有啲人即系忍唔住咪冲外咯，冲外咪有时咪发生意外就咁简单咯。 哦，即系冲灯，即系可能啲私家车或者路面车辆冲灯就撞到啦，有意外啦。 系啦，所以佢啲即系正所谓。 好收到啊， 吴生，设计咁样真系好失败呢样嘢真系。 收晒嘅，你嘅意见嘅，吴生，好，多谢你嘅电话，系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赚到钱我就买画咯， 嗯， 所以嗰阵时候咧，我买咗好多真迹啊，我识得睇，咁啊到后屘我即系买咗佢嚟拍戏啦。 佢系摄影名家、监制、收藏家，佢系任性创作人杨帆导演。 我已经即系好满足我嘅生活噶啦，我唯一就系中意要拍戏啫嘛，有人欣赏嘅话咧，我就好开心，冇人欣赏。咁你咪自己欣赏啦。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执导过文艺片、武侠片、惊栗片， 出出都真挚写实，满满人民精神。 佢 一生好好拍电影， 佢 系金像大道许鞍华。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一年三个星期六上映许鞍华导演系列。 今个礼拜呈现《极度追踪》， 杜国威、伍念真联合编剧， 刘德华、钟楚红领衔主演。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风，咁啊，何巨业，我哋转个话题啦。 好啊，好啊。 咁啊，即系天气报告就话，即系有热带气旋啦。 系啊，十月咯，都打风喎。 系啦，咁啊，即系会有机会打风啦。咁一讲打风咧，其实大家可能又会即系关心啦。咦，会唔会系？啲有惡劣天氣啊，或者極端嘅天氣會落好大雨啊，因為其實對上一次即係極端嘅即係天氣啦，黑雨警告啦，咁就即係黃大仙啊水浸，咁啊水浸咁點咧？咁樣咁其實有一啲立法會議員咧，佢哋就即係同一啲其他嘅專業團體咧，就組織咗，咁啊提出一啲咧，即係點樣改善即係防洪嘅建議。 系 咁啊，包括其实讲紧嗰个方向咧，即系以即系黄大仙区为例啊，其实系点样可以去截流？ 蓄洪，同埋咧即系疏导啲即系雨水，即系几个层面咧嚟到去改善。 系啊，其实香港我哋对于治水都有好多经验噶咯，我哋做咗好多蓄洪池噶咯，当年系好多年前。咁即系第一个就系大坑西大坑东嗰边啦，大坑东嗰边啦。咁跟住其实跑马地下边一个大型蓄洪池啦。其实政府我知道渠务署都有一个好多蓄洪池嘅计划嘅。但系我假设我哋真系有蓄洪池咧，即系上次我哋嘅经验，原来发觉原来我哋真系难得嘅体验，但系亦都要我认真学习一下。其实就有地蓄洪，即系减低嗰啲雨即时要排走嘅时间，即加长嘅时间延伸慢慢排走。但系问题咧，我哋要谂下点可以即系有啲自即系集水啊，即系将啲雨水收集咗，就唔好咧就流到入去啲民居或者大厦，甚至乎啲主要干道。咁而跟住就摆落蓄洪池，先慢慢流翻出海咧。你雨水一定要流出海噶。而家香港嘅环境，咁点呢个三部曲点处理咧？就唔好净系睇个蓄洪，即系我都。即系觉得咧，重点就系唔好俾啲水入到去一啲重点嘅位置，咁呢个就是集水啦。 系啦， 呢个都要谂噶。 系啊，咁但系讲翻蓄洪池咧，其实讲紧黄大仙区啦。咁其实喺规划上高咧，其实睇翻资料咧，其实讲紧喺摩士公园嘅即系地下就谂住起一个蓄洪池嘅。 系 咁，但系有关工程就即系未开展啦。 好多年嘅路程系嘛？ 系啦，咁啊都即系好多年啦。咁所以就撞啱啊！你上一次系黑雨警告，咁啊黄大仙区咁就有一定嘅佢哋积水去唔切啦，咁啊即系水浸啦，咁啊流到入去港铁站啊，甚至乎喺黄大仙即系个黄大仙前隔篱嘅商场啊，都有情况啦。 系啊， 咁所以而家 点 去？系咁，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加强我哋即系城市或者市区嘅即系防洪嘅能力咧？点样去疏导雨水咧？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对于点样去治水啊，点样去防洪？例如点样去蓄洪啊？点样去疏导雨水咧？有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嘅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我哋等阵咧都会同咧即系一啲专家倾下啦。究竟点样去头先你提到嘅截流，即系你喺上游要截流啦，然之后将佢点样排出去，即系排水啦。咁跟住好啦，落到市区啦，你都要蓄洪啊。咁蓄完洪之后，你又点样去有效疏导咧？因为呢个话题我哋之前倾过，就会系一个海绵城市嘅概念啦。即系点样可以全面去令到去实施呢一个海绵城市嘅即系规划同建设，令到我哋咧喺即系防洪啊，同埋即系疏导雨水嘅能力会提高。咁即系呢个都系我哋今日即系希望可以倾嘅重点啦。咁所以点样做听众如果有意见咧，都欢迎打电话嚟咧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其实上次我哋见到即系喺即系新闻画面咧，啲水就好犀利， 真系好犀利噶。即系我都系睇片段所知，真系系好惊吓。即系尤其是咧，我见到一条大楼梯开啲水，真系狂蜂拥而至。咁其实呢个位置咧，可能我哋以往冇乜经验，但系大家成日讲唔知几多百年一遇啦。其实呢个位咧，其实都得谂下。其实以往喺我哋嘅数据话俾你听，好多年都唔会出现啫。但系而家可能个天气真系变化，全球暖化，始终呢个世界有个环境系改变紧。系咪呢个嘅频密度会多咗咧？落大雨又密集落雨，咁我哋嘅标准系咪都要？而值得審視一下啦，就唔係淨係加速洪池，其實你整體所有嘅配套設計嘅標準係咪都要諗啦？ 係啦，咁所以等陣新聞翻嚟咧，我哋會再傾嘅。我哋而家先聽一節咧，係新聞報導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亚运壁球男单四强，港队代表梁子轩以局数0-3不敌印度球手，攞到一面铜牌。印度嘅戈萨尔系上届男单铜牌得主，今届已经攞到一面团体赛金牌。港队嘅梁子轩同对方实力有差距，结果以2-11、1-11同6-11直落三盘输俾对手。由于赛事不设季军赛，梁子轩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医管局听日起分阶段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今个星期五起会取消普通科门诊诊所的新冠关爱预约诊症名额，腾出的人手和诊症名额将会用于加强照顾感染流感、新冠病毒或者其他偶发性疾病的病人。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将分三个阶段展开，首阶段会为合资格病人接种，第二阶段10月24日展开，扩展到65岁或以上长者， 第三阶段就在今个月30号开始，为由政府部门转介从事饲养和屠宰家禽或者猪隻行业的人士接种。医管局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随着即将踏入冬季，流感的传播风险可能增加，整体人口对流感的免疫反应水平较低，有机会增加冬季流感大流行的可能。天文台下午录得本港最高气温 34.6 度，是有纪录以来10月份的最高气温。而9月本港屡受极端天气影响，天文台录得9月的总雨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1067.1 毫米，是9月份正常值 321.4 毫米的3倍以上。9月上半个月出现暴风雨天气，但下半个月就长时间阳光充沛和酷热，连续10日的酷热天气创下最长9月份连续酷热天气日数的纪录。泰国曼谷购物中心枪击案，泰国警方拘捕一名14岁的疑犯，控告他谋杀未遂和无牌拥有枪支等罪名。警方说他一直在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但已经停止服药，又在他住所找到子弹，怀疑他使用的枪械曾经改装，正在评估疑犯的心理状态，以确定他是否适合出庭受审。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包括一名中国旅游客，另外5人受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已经启动应急机制，与泰国有关方面展开善后处置。泰国总理蔡塔对遇难者表示哀悼，说政府首要是采取预防措施，为旅客提实施最高的安全保障。事发的购物中心在枪击发生之后不足24小时重新营业，在部分位置加强安全检查，搜查顾客的随身物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较凉和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咧，去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埋去荃湾嘅车龙去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观塘的入口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上翻坚拿道天桥车龙是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九龙区亚加路街往九龙城方向近住路明道一段是慢车。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咁另外咧，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半山嘅罗便臣道同埋西摩道咧系有建筑工程，由晚上嘅11:30至到听朝嘅清晨5:30，西摩道同罗便臣道接近交界嘅路段咧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人喺车罅度走出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0分钟走遍世界。 在新近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包括了由比利时北部至法国东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墓葬及纪念场所，以及非洲卢旺达四个纪念1994年种族大屠杀的地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这些记录人类痛苦创伤的地点有助促进世界和平。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当你见到 M 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都嚟同我哋一起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 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新聞前咧，我哋就傾緊咧，有立法會議員同埋專業團體嘅建議咧，全方位要建設海綿城市咧，去加強我哋香港咧防洪啊，同埋雨水排放嘅能力啦。咁頭先我哋咪提到即係一啲提出嘅雨水排放工程啦，例如話就好似黃大仙區啦。咁其實講緊2015年咧，咁有一個東九龍雨水排放整體計劃嘅檢討，就提出過喺摩士公園興建地下嘅蓄洪池啦。咁其實2015年啊就提出啦，咁去到2023年9月咧，咁渠務署即係有啲即係媒體去跟進翻，咁啊渠務署就話咧，而家係進行緊詳細嘅設計，咁啊預計即係出年會完成個詳細設計。咁至於幾時會完工咧，就唔知。 哦，都設計都花咗好多時間啦。 係啦， 咁但係就撥款啦，跟住進招標工程，可能都真係唔知個時間表係點啊。但係落雨就唔等你嘅喎。可能再好啊，五百年，上次好似5-8年1遇啊讲，但系唔系代表真系5-8年先会再出现一次嘅。大家呢个系纯粹系一个统计数学、统计学上边嘅说法，咁大家小心啲，未必等5-8年，可能系唔知几多年，可能短期里边又会一个大雨都未定。所以我哋呢啲嘅排洪工程或者防洪工程系咪又要因应个经验快咧？ 系啦，咁同埋先你又提到话上中下游应该都要谂点样去即系应对啦。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即系点样去防洪啊，加强我哋雨水即系排放嘅能力啊，点样去做？你有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同咧嘉宾倾下。 好啊。 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前任会长黄敬，黄敬你好。 系，系 黄敬你好。 系啊，咁我哋而家就讲，系啦，即系而家我哋讲紧，即系有立法会议员同埋啲专业团体建议啊，全方位去建设海绵城市。咁其实海绵城市都唔系即系新嘅概念啦，但系要去全方位去做啦，因为因应翻较早时嘅恶劣天气同埋黑雨警告出现嘅一啲即系严重嘅水浸情况啦。咁其实我哋再讲呢个话题，即系其中包括系即系有截流啦，有蓄洪啦。咁讲紧蓄洪池，就算好似喺摩士公园。为例啊，即系地下去建嗰个蓄洪池，咁究竟系咪真系能够帮到？因为即系啲雨，头先啊何巨都讲过咧，落雨或者范围咧，未必系即系我哋一定估到噶嘛。咁即系咪真系可以帮到手去应付嗰、那个即系疏导雨水嘅问题咧？ 好多谢主持。咁或者都好简单咁讲啦，就渠务署其实三招大家都好熟悉啦，而家就系高位就系截流，中位就系蓄洪，跟住低位就疏浚。咁其实我哋调翻转用短、中、长。三個期間咧去做一個咁嘅建議嘅，其實短期咧大家可能遺留咗有少少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好多嘅填海區，譬如西九龍嘅下游咧有好多大型嘅管道，我哋叫雙峽，即係方形嘅桶。 係， 其實咧佢因為佢個地勢比較平咧，好多時咧就會有沙泥嘅積聚。咁而且佢因為密閉空間啦，呢幾日密閉空間大家都好清楚咩情況。所以咧我哋係第一件事咧就係鼓勵用多啲唔同嘅機器。即係減少入人啦， 去做呢個下游嘅疏浚，而且而家呢啲機器咧，其實都越嚟越普遍同埋越嚟先進。咁只係個量咧，就係需要渠務署甚至係立法會撥款就可以去做。咁呢個短期嘅。咁至於短期仲有第二樣嘢要做咧，如果講翻黃大仙咧，我哋其實去睇過發生咩事啦。簡單嚟講，黃大仙咧其實嗰條渠本身咧就冇大問題嘅，但係個渠口咧就係塞住咗。當時嗰啲水去到成 0.8 米深咧，但係如果大家留意電視上或者係新聞上出現過一個鏡頭，好特別嘅就係有一位渠務工人掀開咗沙井之後，喺佢側邊就有一個漩渦，啲水就噓聲走。個意思係咩咧？就是、下面嗰條渠，其實下面嗰條係咩渠咧？係條一米半嘅方形渠嘅，一米半。咁但係個入口位係一條一米嘅雨水山溪落嚟嘅雨水渠，但係咧就係、是、俾一個小型嘅山泥傾瀉。完全封陷咗，咁變咗咧，嗰啲水咧就變咗咁啱黃大仙廟側邊嗰條路咧，佢兩邊都有建築物，就形成好似一條河道咁樣，直衝入去黃大仙站同埋呢個商場，搞到咧就係、是、嗰個商場嘅本來嘅設計同埋站嘅本來設計咧根本應付唔到。但如果呢樣嘢，如果你要話，我要設計一個系統要應付到佢嘅話咧，其實就唔係好理性嘅。因为点解呢？如果头先讲佢唔系塞咗嘅话咧，佢条一米半嘅方形桶咧系绝对去得到水嘅。所以我哋喺短期嚟讲咧，就系、是、应该检查清楚呢啲渠口有冇嘢塞住咗，或者做翻啲保护嘅设施，令佢可以阻隔一啲障碍物，令到水可以走到。咁呢个短期嘅。咁主持人头先问速洪池，咁我哋叫中期嘅一个建议。其实除咗摩士公园之外咧，就系、是、黄大仙绕。旁边本来有一个露天停车场，而家起咗过渡性房屋嘅。咁呢个过渡性房屋当然有时限啦，但係我哋就建议呢一块空地呢，其实将来无论上面佢除非起楼啦，如果唔系呢，其实可以做一个速洪池，而且可以好快做得到，只係因为点解呢？设计基本上已经出咗嚟㗎啦。咁你话再细致呢个设计当然要啲时间，但係而家最主要就係去立法会去攞到錢去做呢個速洪池，咁我哋中期嘅意思咧，就係希望佢五年之內可以做到呢啲計劃。而我哋喺其他地方都睇過嘅，除咗摩士公園同埋呢個黃大仙池東面呢個停車場之外咧，譬如柴灣咧，柴灣站附近咧，即係環翠道附近咧，佢亦都有啲公園下面咧，其實可以做呢啲速洪池嘅，可能個 size 會細啲，但係絕對係有幫助。另外就係翡翠道咧，佢而家有條山溪落嚟咧。其实下面咧就唔够去水，咁呢个咧亦都可以中期咧尽快将佢扩展咗，将啲水咧直接出到去下面嘅方形桶，出到大海，咁我哋嗰个回旋处咧就可以减少个风险好多啦。但系最大量嘅水咧，应该就喺截流嗰度。又讲紧柴湾啦，如果柴湾我哋截流咧，柴湾道同埋头先讲嘅环翠道或者翡翠道咧，住喺上面嘅山道截流嘅话咧，其实我哋可以将大概50%嘅水就截咗出去海道。咁我哋下面嗰個風險根本就好低，而翻轉頭個速洪池其實除咗可以做速洪之外咧，佢仲可以咧作為一啲灌溉啊、洗地啊啲叫做回收啲水嘅用途，咁其實一物多用啦。 咁黃敬，因為你都係今次即係嗰個建議全方位即係建設海綿城市嘅即係參與者之一啦，話建議者之一啦。咁其實即係講翻個速洪池，其實如果起即係或者個選址咧，有冇啲乜嘢嘅即係標準或者一啲原則去揀地方去起速洪池嘅咧？ 其實有幾樣簡單嘅標準嘅，就係話嗰個地方佢上面唔會有大型嘅構建物先啦。咁當然，如果就算有大型嘅構建物，根據今時今日嘅工程，香港工程師佢嘅能力應該都有本事將佢起得到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佢本身上面冇其他嘅用途，用緊嘅主要用途。如果唔係咧，我哋要將佢遷移咧，都係一個時間嚟嘅。係。咁而第三咧就係、是、我哋唔好介意佢有時唔係咁大。咁、啊、譬如我哋跑馬地，佢係60,000立方嚟嘅。你如果你話要60,000立方，即係頭先咁跑馬地咁大嘅地方，可能冇20,000又得唔得咧？因為20,000佢做咗一個緩衝嘅效果咧，已經差好遠噶啦。另外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參考一下日本嘅做法。日本嘅做法咧就係、是、好多個細嘅接駁，即係一級一級咁行。 咁變咗咧，佢可以做到個觸控嘅效果，個範圍嗰、那個位置都可以好細就可以做得到。 係啦，嗱阿黃經啊，我理解，我記得咧，當年咧，其實香港島嗰邊咧做咗好多呢、這個即係所謂截流嘅系統嘅。所以你上環啊、西環嗰邊咧，其實都喺本山已經截咗流噶啦。所以咧，近年咧下邊就冇咁多水浸啦。咁其實咧，其實重點係咪嗱速洪係一樣嘢，上邊係咪要多幾浸嘅截流嘅安排咧？ 冇錯。 嗱，預計一啲嘅大家預計唔到嘅雨量啦，呢個一件事啦，係咪啊？ 係啦，你頭先講嘅，如果講到咧，就係、是、西半山咧，我哋有條大洪嘅隧道咧。咁其實而家我哋建議喺東邊再做多一條。第二呢，我哋荔枝角有一條排洪隧道，就去到大概係石結尾村對上。其實我哋今次黃大仙其實隔少少位置嘅啫，我哋建議去延長佢，就 cover 埋黃大仙，甚至再過啲去到觀塘。咁呢個就要睇個設計得唔得。咁至於荃灣嘅排洪渠呢，其實或者頭先講嘅三條排洪渠呢，今次都證明咗係真係有用嘅。因為荃灣排洪渠以前就為咗咩呀，麗城經常水浸，而家冇啦。荔枝角排洪渠為咗咩呢，同埋呢個大坑東粗洪池為咗咩呢，就以前我哋旺角彌敦道係經常水浸嘅，而家都冇啦。上環嗰個粗洪池同埋呢個西半山嘅排洪隧道為咗咩呀，上環頭先啱啱講開就係以前成日浸嘅海味街，而家大家冇聽到㗎啦，證明佢哋有用嘅。所以我哋嘅建議係中期盡快做多啲出洪池。咁但係我哋建議其實有六樣嘢嘅，其中仲有呢就係、是、比較遺憾嘅，原來我哋香港仲有唔少嘅曬子，有唔少嘅寮屋。而寮屋呢啲寮屋其實呢，因為佢喺斜坡上面呢，令至嗰啲水呢其實都會有障礙嘅。我哋建議政府呢盡快將呢啲寮屋區呢係遷拆啦，簡單嚟講將佢變返一個正常嘅防洪設施或者係郊野公園嘅功能。咁但係呢個過程呢就需要好多部門合作啦，因為我哋睇到譬如沙田嘅下和斜，我哋明明睇得到佢係可以去得到水嘅本來，但因為中間有好多幾十年嘅一層嘅寮屋，咁但係嗰啲寮屋嘅結構亦都好簡單，其實即係調翻轉個好危險。咁見到啲泥沙都入曬屋啦。咁呢個仲有一個少少議題咧，就係除咗遷置寮屋之外，就係嗰啲擋土牆咧，其實做得好靚。但係原來擋土牆上面咧，有時咧係因為以前有某啲人嘅原因咧，就話你哋起個擋水牆就會影響個風水，或者你斬個棵樹又會影響個風水，變咗有關部門唔記得咗。佢起唔到呢個擋水牆，同埋起多條應該正常嘅排洪 U 渠，變咗個結果就係直接沖咗樓啦。咁我哋都係希望佢多啲留意一下呢樣嘢咯。 啊，黃經啊，頭先嗱，我哋講到沖洪池以外咧，有兩個位。頭先咧就講個喂黃先嗰個原因咧，你觀察咧就係去到尾，因為塞咗嗰個入口啦，嗰個排水嗰、那個雨水嗰、那個排水口啦。就水浸啦，咁其实嗱，我哋而家好多渠咧就去到尾，即系个尾井，个井就先驳落去下边地下大渠。嗱，其实呢种系咪有风险咧？系咪应该更加早可以谂，唔系一条路落，可能有两个井位落，咁会唔会令到个风险啊减低啦？呢个是其一啦。咁此其二，香港嗰啲渠管咧，雨水渠、市区嗰啲都好老化啦。其实整体嚟讲，你有观唔观察到呢个渠管啊？又係雨水渠管一個更換嘅狀況，而家理唔理想咧？ 好啊，我調轉嚟答啦。 好啊， 嗱，其實我哋而家嘅雨水管道咧，95%咧都係 in good order 嘅， 係， 即係呢個我哋有數據嘅， 係。 咁有5% 真係麻麻地啦，咁就應該盡快做修復嘅工作。咁即係疏浚同埋修復同期要做嘅，咁呢樣嘢又係牽涉錢啦。即係如果因為要做就係錢嚟嘅，因為香港大概有5000公里嘅管道，咁5% 其實都幾百公里，其實每一公里幾萬蚊計， 唔少錢喎。 每一米又有大嗰啲係每一米幾萬蚊啊，唔好意思講錯嘢，咁就唔少錢嘅。咁所以需要政府同立法會攞撥款嘅，呢個其一。其二咧就你話用兩條管出咧，我相信絕對有幫助嘅。咁但係唯一嘅問題就係、是私人嗰度佢肯唔肯啦，就政府嗰度咧，其實而家我哋雨污係分咗流嘅。其實我哋將雨污分咗流，同時咧，中間我哋仲有一個叫 interceptor 咧。如果真係極端情況之下咧，可以交換將啲雨水入咗污水。唯一問題就係污水處理廠多咗嘢做啫。 我驚沖爆啲渠啊！我驚沖爆啲污水渠啊！ 而家我頭先講95%咧都係 in order 嘅。 咁剩翻個 5% 我哋真係要盡快處理佢。咁、呢個都屬於短中期嘅一個工作。而渠務處而家其實不斷出緊呢啲 order， 不過呢啲 order 咧，佢嗰、那個進度都係仲係唔夠快。咁、我覺得香港可以做快啲咯。 好， 好，咁多謝曬黃勁。咁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咁啊，黃勁係香港管線專業學會前任會長。咁啊，聽眾如果對於呢個議題有興趣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古巴革命烽烟四起，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卡斯特罗与哲古华拉。 我会成日都会谂就系越南啊、新加坡啊、古巴啊一类型细小嘅国家，隔篱好多嘅强权啊，或者受到一啲可能觉得佢都绝路嘅对待啊，或者困境嘅时候，佢哋点样成功翻盘噶啦？真系唔简单。 主持曾卓贤、谭家齐。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风，我哋继续倾紧咧，有立法会议员啦，同埋专业团体建议点样全方位建设海绵城市嘅，咁啊，点样可以喺上流啊、上游啊、下游啊，即系中游啊，即系上中下游啦、啊，都可以有效咁样去排放雨水。咁啊，我哋继续同嘉宾又倾下吓。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吴柏雄，吴柏雄你好， 系你好， 吴柏雄你好。 系啊，咁啊，对于即系全方位建设海绵城市啦，咁其中我哋讲紧即系包括系即系头先即系阿黄敬咧就即系其中一个建议者咧就系短期内点样可以将一啲即系雨水渠，佢如果渠口有即系污泥即系阻塞嘅，要快啲即系申请拨款啦，就去清啦。咁另外就即系中期方面就系一啲蓄洪池啦。咁喺当然亦都喺上游要截流啦。咁喺呢个上中下游咁样嘅做法，你觉得喺个工程上高有啲设计上高有冇啲咩地方系我哋需要注意嘅咧？ 嗱，呢、這个好嘅，阿黄正提议呢几个方案。其实我哋觉得咧就我先讲中游先啦，好唔好？ 好啊。 因为我知道今日嘅题目一部分系讲海绵城市啦嗰样嘢啦。咁大家都知道呢个 concept 系即系近年比较流行我哋讲嘅一样，点样去一个比较系现代雨水嘅管理嘅模式啦，即好似个海绵咁样，去点样积聚一啲雨水啦。咁啊，適當嘅時候就用翻出嚟啦。咁我覺得呢個 concept 幾好嘅，喺個工程界嚟睇。因為我睇到最近呢幾年咧，咁啊政府都做咗幾個蓄洪計劃嘅。咁包括大家都知道大坑東啊、上環啊、跑馬地或者安秀路啊，有其他都喺度做緊嘅。咁我留意到咧，就呢幾個計劃做咗之後咧，睇睇旺角嗰個地方咧，即係因為有個大坑東嘅蓄洪池咧，咁的而且確嗰個水浸嗰個風險咧係降低咗嘅。咁啊，再睇翻上環啦，上環海美街，我諗你十幾年前都見到係有好多水浸嘅，咁而家都少咗嘅， 係啊， 係啦。咁啊，跑馬地啦，跑馬地我諗大家都比較關心啦，即係比較大型少少啦，都係近年做完㗎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喺十幾廿年前啦，即係跑馬地喺盛和道啊、黃泥涌道一帶咧都有啲水浸嘅。但係而家做咗之後咧，我發現係叫做係有效嘅，係啦，因為佢嘅 concept 咧，用一個海綿嘅 concept 咧，就好似一個泳池咁樣，即係佢其實有好多個泳池嘅。如果跑馬地個數據掌握咧，我見到佢大約係有成六萬立方米，都等於我哋24個標準嘅泳池咁樣。咁啊，儲住啲水，咁啊，適當嘅時候咧，先至係排翻落去個海嗰度。但係佢平時咧就可以用嚟做一啲種植啊，或者係做一啲天然嘅garden 啊、公園啊，或者球場嗰啲灑水系統啊。我覺得呢個 concept 係 OK 幾好嘅，但係就係咪度度都可以應用咧？就呢、這個就 question mark。因為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嗰個市區嘅地形限制啦，咁啊特別啊山多啦，咁啊大廈多啦，咁啊地下設施多啦，咁我諗頭先黃生都分享咗好多嘅。咁啊，地理環境嘅阻礙啦，咁係咪能夠做到好多呢啲咁嘅蓄洪池咧？我相信要進一步嘅審視嘅。 系 呢、這个系我呢、這个初步睇法啫。 系冇错，吴柏雄啊，嗱，头先提到啦，蓄洪池做当然一定有功能噶啦，我哋都又会有例子引证咗嘅。但系问题蓄洪池做咧，一来时间长，二来咧都占用地方都唔少啦，唔可以度度做啦，我估计。其实咧就另一个就是分流啦。 即係我諗咧，即係除非我哋全香港同一時間所有地點都一個咁傾盆大雨黑雨，即係仲要係即係好多百年一遇嘅一齊嘅。如果唔係，會唔會有另一個角度啊？上邊我哋截咗流就係某程度係截流，另一個咧就係截完流之後分流分去第二個位置，嗰啲渠冇咁爆滿嘅，嗰度冇大雨嘅，利用另外一個區域或者旁邊區域作為一個排水咧，咁令到冇咁嗰個可能水浸或者係即係所謂嘅排洪嘅。那個量唔需要突然間咁大咧，有冇呢個咁嘅諗法咧？ 嗱，其實呢個諗法咧，其實你講得好好啊，你都好清楚工程界。其實呢個諗法咧，唔係而家先有嘅，咁就大約十幾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已經有噶啦。咁佢哋有啲叫做雨水排放嘅隧道嘅計劃，如果你有留意咧，大家會成日提及咧，就係荔枝角都做咗一整嘅雨水排放計劃嘅， 係啊， 咁啊應該喺農場道以上咧有一個好大嘅山坡，咁啊做咗呢個咁大規模嘅荔枝角嘅雨水排放嘅隧道咧，佢正正咧就將山上面嗰啲雨水咧就收集咗先，然之後咧就繞過下邊城市或者長沙灣啊、深水埗啊，咁啊帶出去大海，咁相同嘅計劃咧，其實就我留意到咧喺荃灣有做啦，咁啊港島西應該有。同埋啟德應該都有嘅，咁呢啲佢哋嘅方法都係咧喺用上面嘅截流方法，咁啊截咗山上面嘅水，然之後咧就繞過我哋城市就帶落個大海度嘅，咁呢個有效嘅，不過呢個的而且確對於嗰個地形啊或者係地區啊有冇咁多位去做咧，呢個就要再進一步審視咯，係咪到到做到咧，我就都誠意嘅。但系有地方做到，我谂系会合适嘅。 系嗱，另外一个概念就系海绵城市咧，其实除咗即系以往嚟讲咧，就系啲水可以渗入地下，储住又唔需要喺个地面要排走，咁样减低嗰个排洪嘅需要啦。第二就系话，其实咧可唔可以利用一啲河道咧，有啲人工好自天然河道，我哋唔可以净系集中讲一两个点啊。而家可能第时可能大雨嘅地方，可能好多地方。其实利用一啲嘅人工河道、天然河道作为一个输排水或者一个引水，甚至乎一个储水嘅功能，其实呢个都系海绵城市一个概念，系咪咧？或者可唔可以有分析下咧？ 其实咧，如果讲河道咧，香港就喺北区零最多河道嘅。咁比较出名嘅河道有深圳河啊、梧桐河啊、双鱼河嗰啲咧。其实呢啲河道咧，其实已经系做咗啲改善嘅。咁佢哋做咗啲咩咧？譬如就希望将个河道系叫做再沉深啲，系啦，我哋叫 deepening， 咁啊令到嗰个流水个面积或者体积系扩大嘅。甚至乎你知啦，香港即係地區少啦，咁啊最近你都見到呢幾年啟德河係做咗個河道改善，同埋最近亦都會有翠屏河啦，我諗大家觀塘都見到翠屏河嗰度啦，即係而家大家好熱門講雞寮啊，邊有啲，咁其實都做緊一個河道改善嘅。其實佢哋就我留意到佢哋因為地方唔夠，咁所以佢除咗做嗰啲 deepening 之外咧，佢哋就嘗試做一啲加高。兩邊河道，咁啊做啲 balustrade， 即係類似一啲我哋叫 flood barrier 嘅東西，係啦，啲擋水堤壩咁樣升高佢，令到佢可以加強佢哋嗰個排洪能力，係啦，呢樣嘢我諗係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工程一定要揾辦法去咁多挑戰，一定揾辦法做噶啦。 阿伯華仲有少少時間咧，我哋因為就嚟節目完啦，我想問多個問題就係咧。究竟即係嗰個即係觀塘區都有啲水浸啦，咁其實喺市區頭先你講到，其實好似觀塘區仲有冇地方可以起即係蓄洪池咧？即係如果真係中期嘅 嗱，我留意到喺有啲係岸高榮做緊嘅，係觀塘秀亞道嗰邊啊，應該有個儲水池喺度做緊嘅，咁但係應該開展咗一年多嘅嚇，咁我相信嗰個幫到手嘅觀塘區嗰度，同埋我都有少少建議就可以再加強少少個巡查啦。係啦，咁多啲去清理嗰啲我哋叫俗稱咖喱缸啊，或者用一啲科技，即係無人機啊、實時監控啊呢啲啊、CCTV 啊，或者常常去用一啲機械去清嗰啲樹枝啊、樹葉啊，咁都幫到手嘅。呢啲比較即係長中短棍，我哋都可以做咯。 好，咁啊，多谢晒阿吴柏雄嘅电话，咁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咁啊，吴柏雄咧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咁啊，何巨业咧睇嚟即系大家都倾向即系要系即系加快或者全方位做海绵城市呢样嘢。 呢个概念一定系啱嘅，只不过咧我有咩手段啫？我哋都系受制于呢个地方同埋财政。 系啊，即系听到话要拨款啦，即系有拨款咁，同埋啲工程嘅招标都系要系顺利啦。咁即系工程设计 OK 先可以如期咁展开啦。咁所以我哋会继续关注下呢个问题。 题嘅。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咁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